郑州市从7月30号发现近期第一例核酸初筛阳性本土病例后，各级党员干部、医护人员、普通市民经过30天的配合努力，郑州市疫情目前已经稳定可控。 大连国际机场发布提示，按照大连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从今天起，进入候机楼等公共区域的人员需要佩戴好口罩，出示通行大数据行程卡、辽视通健康码以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凭绿码通行。 有哪些国际新闻值得关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晚间宣称，美军当天在阿富汗使用无人机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一名人员实施了空袭，初步迹象表明目标已被打死。 目光转向东京残奥会，昨天是东京残奥会第四个比赛日，中国残奥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目前以30金、21银、26铜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表时评，如此溯源，美方这记耳光打在自己脸上。 中国新闻网关注，清朗专项行动3个多月，饭圈有何变化？ 央视网报道，官方通报大润发卖发臭隔夜肉问题纳入重点监管并处罚款。 北京日报关注，永定河全线通水，跨流域多水源调度启动。 北京青年报报道，32名国脚聚齐完成多哈首练。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睡延到早晨7点05分开播。您将听到北京多措并举推进礼让斑马线，开展相关宣传活动近4000场。 主播在线顺延到早晨7点35分开播，您将听到服贸会下周四开幕，大会将发布30多项报告，警惕孩子开学焦虑症状，家长要多倾听。 一则招生宣传让他放弃了大学，不顾外界阻力走进了技校，每天13、4个小时高强度练习，让他收获了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许多个第一。他说，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才能成为技术顶尖的大国工匠。今天中午12点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专访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带头人、第二届北京大工匠王展超，欢迎到时收听。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将从9月1号开始施行，为了让未成年人能够在学校得到全面的保护，规定对学校和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引发广泛关注的校园欺凌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制度设计，构建了防治欺凌的规则体系。今天下午1点12分，警法在线节目将和您共同关注。 今年的公募基金发行呈现火热态势，屡屡登上热搜。7月份，公募基金最新规模达到2354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昌平一小区旁被规划为地铁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空地成为地铁停车场，居民认为将影响生活，表示强烈反对。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暑假期间，一些孩子看电子屏幕多，户外运动少，容易形成近视。临近开学，提醒各位家长注意，督促孩子努力防治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为了早期发现眼部相关问题，家长最好每半年带孩子验一次光，做一次眼部检查，同时建立包含视力、验光、眼周、眼底等的屈光发育档案，监测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趋势。 每天要保证孩子在自然光下户外活动2小时，每天看屏幕累计时长不宜超过1小时。年龄越小，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应该越短。学龄前儿童最好控制在每次20分钟以内。 家长朋友平时要提醒孩子读写姿势注意3个1：胸与桌子间隔1拳，眼睛与书本距离1尺，握笔的手指要与笔尖距离1寸。近距离读写20分钟，要看6米以上远距离目标，至少20秒。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是20.9摄氏度。今天下午到傍晚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外出活动请随身带好雨具，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那么今天白天偏热，早晚偏凉，请大家注意调整着装。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9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天安门广场今天的降旗时间是18:51，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4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贾萌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楼顶私自加盖建筑物，楼下渗水漏水不止，这个10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能解决吗？ 你看这上面加盖的，基本上全都加盖了。 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建好之后却一直不开，问题究竟卡在哪里？ 他原来说就因为北京医保局没有批那个医保就不能开。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朝阳区国好村小区的业主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很多业主家中一到下雨就出现严重的漏雨，10多年了都没有解决。他认为这与大部分楼顶加盖建筑脱不了干系，具体是什么情况？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我们来听他的调查报道。 国奥村小区位于奥运村街道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西北侧，奥森公园的西南侧，建成于2007年，分东区和西区，共48栋板楼。业主在2009年陆续入住。记者8月24号下午跟随业主王先生来到国奥村小区，在负一层地库中，王先生指着地面告诉记者，近10年来一到下雨天，楼内就出现渗水漏水的现象，大家都不知道漏水点在哪儿。 你像这个地方啊，外面一下大雨，这个里面到处都是水， 是吗？ 不知道哪来的水。你这个楼如果泡在水里面，这钢筋都腐蚀了，这个楼就是危楼。 据王先生介绍，楼体渗水漏水的现象不只出现在这一栋楼，小区大部分楼都有类似现象，这让业主们不得不怀疑漏水与大部分顶层业主在楼顶又私自加盖了一层建筑有关。王先生认为，这种私自加盖的行为破坏了楼体 的 稳定性。 危害就不用讲了，加盖的它违反政策也不用讲了，就加盖的实质性的伤害，它就会造成这样。你看还有这，你看这到处都是。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槽是什么原因吗？ 嗯， 原来是没有槽的。 嗯， 就是因为漏水漏到电梯里去了，后来他们弄了一根管子，把这个水引到这里面来，就长期存的水。电梯经常坏，被水泡了。 这些楼一共是多少层？ 有一些是6层的，加盖了就成了7层了。9层楼加盖一层就变10层。 随后，记者跟随王先生来到家中，站在窗边可以看到，对面几栋楼的顶层都加盖了一层，多出的一层与楼下的建筑外立面颜色不同。王先生告诉记者， 看这上面加盖的，基本上全都加盖了，看见了吧？ 嗯， 底下有多大，上面就有多大。 不是每一栋都有加盖的现象吗？ 基本上，加盖的多，不加盖的少。 王先生指着家中阳台天花板漏水的痕迹告诉记者， 你看我们家窗帘，这是漏水漏的，这是最近修过了，要是不修的话，我待会儿给你看那个群里的照片。 嗯， 有的人家可惨了，真的，你都不知道国奥村有多惨。你看这往下掉渣子呢。 漏水有多厉害，用盆接接不住，用盆接你就别想睡觉，隔几个小时就来倒，外面不下了，里边还在下，下一天。 王先生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国奥村业主群中各家漏水的照片。 现在至少有落实了的是三分之一的户是漏雨，据不完全统计有600多户，一共是1800户人。 记者从国奥村西区一直步行到东区，沿路看到几乎所有的楼顶都多出了一层加盖的建筑，然而这样大面积的加盖建筑却在小区内存在了10多年，一直没有拆除，也无人问津。王先生说， 他们说没有政策，他们拆不了，他们进不去。 那如此大规模加盖楼顶建筑的做法十多年了，属地部门是否知情呢？带着疑惑，记者首先询问了国奥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不了解，您得问一下城管。漏水倒知道是因为下雨，它是不是违规加盖，我觉得您得找城管。 随后记者又向国奥村小区的长城物业询问漏水及加盖建筑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那我这边跟领导反映一下这个情况，然后给他电话。 但是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物业的回复。记者又联系了小区所在的奥运村街道城管执法队，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对此并不知情，核实后再给记者回电。与此同时，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了奥运村街道信访办，工作人员核实后反馈记者说， 那个跟城管队也碰了，然后这个事儿呢说属于那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并不是现在新建的那种违建。 那历史遗留的就不需要拆除吗？ 那这您得问问城管队， 或者您让城管队给我回一个电话也行，因为之前我找过他们，他们说给我回电话一直没有回。 漏雨还在持续，面对如此僵局，业主们十分无奈。王先生告诉记者，业主们普遍认为顶层加盖危害重重，除了漏水外还有很多安全隐患。然而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漏水与顶层加盖建筑有关，因此一直无法追责。那楼体漏雨与楼顶加盖建筑是否有直接关联呢？记者也就此询问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郑石，他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楼顶呢，首先是它是由结构的楼板再加上保温层和防水层来构成的。一般来说，防水层呢是在最上面一层，但都是用有机塑料来做的。这些东西呢，它是有弹性的，比较软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既有的楼盖上面加一层呢，它一般不能坐在这种软的上面，它要把这个保温层啊、防水层啊要铲去，甚至垫层都可能会铲去，就可能会从屋顶的那个结构板上直接砌砖啊或者什么样的来进行这个加盖。你加盖的这个建筑它得需要再做防水，才能保证下面的防水被破坏以后上面有其他的防水呢给它接上。你要是违法建设的话，估计就不可能是一个正规的设计，正规的一个施工，它的防水肯定不如正规的这样的设计施工做的这么严密。因此呢，很可能就在被它破坏的这个防水层部位呢可能会产生这个漏水。那么一旦有漏水以后呢，它这个水的蔓延呢，不是说在哪个地方破坏了哪个地方就开始渗漏，它的水呢从这个缝进去以后呢，它就沿着这个结构楼板呢可能会蔓延。所以说一旦屋顶的防水层出现漏水，你要找到它的漏水点其实是很困难的。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他表示， 那么如果你确认是违法建设，那首先这个应该是拆除，其次再来解决技术问题，而不是说我们先认可了这默认了这个违法建设的存在，单纯从技术问题角度出发，我认为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 国奥村房屋漏雨的问题后续如何解决，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最近家住在房山区长阳镇的谭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烟宝富盛家园小区里建成了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但是卫生服务站建成之后却一直没有开业，这让附近有看病需求的居民们很是着急。 他原来说就因为北京医保局没有批那个医保就不能开，现在呢批了医保了以后呢，刚要开吧，这疫情又反弹了，他们又得等吧，等疫情好了以后再开，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医院本来就是治病的，你还等这没有病呢你再开，要它有什么用啊？ 据谭女士介绍，目前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装修完毕，医疗器械也都搬了进去。 我们都见不着没影儿呢，还说告诉都装修好了，这个那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 那谭女士所说的医保权限审批目前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呢？记者致电北京市医保局询问审批进度，工作人员表示， 问一下我们医保中心吧，我们现在都是协议管理，就是医保中心跟各个那个定点机构签医保服务协议。